新城森林专车专打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孤陋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您在每天早上收听我们的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啊，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相声青年人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是经典的相声老录音，我们一一为您播出啊。上半段呢，先来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个作品叫做羊绕口令。要说到绕口令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同时也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像我们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平时练声练口齿练这个反应能力，也得练绕口令。但是这洋绕口令啊，顾名思义就是外文绕口令，也展现了我们新一代相声人这知识结构啊更丰富了，相声艺术涵盖的这个面儿更加广博了。我们今天欣赏青年相声演员严家宝、张继和说的洋绕口令。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感谢大家。 当然了啊，您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跟观众朋友们要掌声？ 哎，这可不是要掌声啊，说明观众朋友对我们非常的欢迎， 喜欢您 啊。这个站上台来呀、得做一个介绍， 介绍一下， 因为有朋友认识， 是 也有不熟悉的， 还真是。 青年相声演员啊，相声界的佼佼者， 这不敢当。 相声新秀， 哎呦， 相声界的大明星。 谢谢大家， 我叫严家宝。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 下回您自我介绍别往我这儿指。 您多心了。 什么毛病啊？ 哎，这个都是先从我这边介绍 啊， 马上就到您了。 这回说我 张继 是。 高材生， 这谈不上。 我特别喜欢你的相声。 谢谢你，谢谢。 说这个外语比较好。 哎，还行。 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啊，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这都得学， 每门都不容易。 那是、 非常的难 啊。 我和您想探讨探讨。 这谈不上 啊。您说这个四门功课，就先说这个说吧。 那说的太多了，说个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嚯 啊！ 可把你能耐的，可把你能耐的， 碎嘴子， 还真不少。 这都得说。 刚才我听见什么 绕口令 啊？对，绕口令。 哎， 这我也行啊，这都行，大伙都能来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是不是？ 和你这张嘴就来。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花生仁儿。 好， 这都行 啊。您倒是不忌口， 这不绕口令吗？ 这都太简单了。 依着您的意思， 我们说那专业绕口令，你听都没听过。 哦，怎么还有专业绕口令？ 那当然了， 这我头一次听说。 今儿让你长长见识。 哦，这么着， 哎， 您随便说一个 啊， 我们听听它有什么难度啊？ 哎，这个专业绕口令 啊， 有这么一段， 您说 说，有两个好朋友，大刘跟小刘闹着玩，这个大刘追这个小刘，小刘跑得快呢，他就躲这个屋里边了。哎，屋门呢有一旮旯，他就躲这里边了。等这个大刘一进屋，小刘打这个门旮旯后边抱出一小扁担出来，吓这个大刘一跳啊！这扁担不是长扁担，短扁担，小短扁担，这绕口令就来了。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这哪句绕嘴呀、啊？这什么呀？这是？ 不是我这是解释，懂吗？没说呢。 嗨、哦，还没说呢。 说出来就绕嘴了。 说出来是 说大门干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怎么样？ 就这个？ 这你就来不了。 这没什么的呀，啊，说出来得比您那清楚啊。你像你们这嘴的不行啊，这说绕口令得有基本条件。 什么条件？ 这嘴啊，它必须是小薄片的嘴，小薄片的嘴。 是是行行行行， 这嘴不能。 哎，行行行，别抿了，都抿出血来了啊、 嗯！您这个嘴就稍微差一点了。 我这怎么了？ 您这个嘴是皇上他妈 啊？这怎么讲啊？ 太后。 哎，让你夸我了， 这不怎么样。 这你就不行啊！ 您刚才说那个啊，说出了比您那清楚，比您那利索，还得让观众朋友发自肺腑的给掌声鼓励。 谁呀、啊？ 就这段， 就你说， 你听我这嘴里了啊！ 我听听， 有劲没劲啊？ 还得有掌声、 啊。就这段啊，听啊，说，大门跟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哎呀， 我这后槽牙说出来的。 嗯，您倒真是叫好啊。嗯， 怎么了？ 也是，谁家孩子谁不疼啊？嗯、啊， 这叫什么话呢？ 带着亲戚来的吧？啊、哎， 您别说那么多啊，这不是说上来？ 我也不是这意思啊。啊，我还没说完呢，我这还有后话呢。 啊，您什么意思？哎， 我是说呀、啊，这段绕口令啊，一口气十遍。哎，一口气十遍不缓气。 火 啊！最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说一句哈哈 哈！我可没缓气，这才叫有本事。 好家伙，这气力可够大的。 这是基本功， 一口气十遍不缓气。 对， 最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啊，说上一句哈哈 哈！我可没缓气。 对呀、啊， 这样观众朋友和我当一见证人啊，咱们一块儿给他数着， 我数着 十遍， 十遍， 好不好？ 对， 来吧， 说。大门干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子，大门干了后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出一抱小短扁子，哈哈，我可没我。 怎么没把你给憋死啊？ 啊？那你管不着，鸡公扎实。 十个门干了后边， 哎， 那十个扁的呢？ 啊，那你管不着，抱走了人家啊！ 这是个骗子呀！啊， 这你， 这是个骗子， 这你说得了吗？ 就蒙骗观众、啊， 这气力你可不行，就您这小肚子， 我这小肚子，嗯，讲究的是技巧， 什么技巧？ 讲究的是功夫。就刚才您那绕口令， 十遍， 我一口气，25遍， 我还有零有整， 25遍， 25遍 不算完啊？ 怎么着？ 一口气25遍，嗯。最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饶你16个哈哈。 嚯，这话可大了， 还得说上一句啊，我可没缓气。销魂的说上一句，我可没缓气。 嚯，这您可说大话， 搂着说呢， 这还搂着呢。 对， 那来吧，啊，咱们见证一下作死的演出， 怎么样？啊。一口气25遍， 是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16个哈哈， 对， 加上一句我可没缓气。 今儿你打算告别舞台是吧？最后一场， 别人啊，您给我数着啊， 我听听， 来啊， 我给你数着，嗯， 说大门干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清楚， 一遍。说打门跟了后边出了一个抱， 哎， 怎么了？ 这就算一遍 啊？ 我能说4亿多遍，你信吗？ 那我们也得有功夫听啊， 你得不缓气呀、啊， 不喘气儿啊，让您注意了， 不用注意， 听着吧啊，你等会儿 干嘛？啊，这好，哎，攒足了气，哎，你也攒不了多少，嗯，开始吧。 说打门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打门杆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的，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打门杆后边出了一抱小短扁的，杆后边，杆后边，杆后边。扁担后， 没缓气。哎， 是是是是。 谢谢大家。哎呀。 哎，对对对，嗨！哎呀，我说他告别舞台嘛，啊，行，让你还看 谁说的？再来一遍，你上来来一遍。好家伙，哎呦，慈心泪都下来了。 要不歇会儿啊？我们再换一位再来了啊。 这是技巧，这 我没看出什么技巧。 这是技巧啊， 是。哎， 咱们别光来这个，什么 开玩笑， 这小绕口令。观众朋友练练都会， 对呀、啊， 没什么难度。 我们不能光说这个。 那您说什么呀？ 青年相声演员与时俱进啊、哦，不光说这中文绕口令啊。 您的意思？ 外国绕口令也得练练。 哦，这外国话的绕口令？ 那当然，德语，德语绕口令， 德国话这。哎嘿，哎 哈这没有这没这， 没有那个。 哎，今儿让你听听德语绕口令。 德语绕口令。 对， 让我们听听。嗯，什么样啊？ 说。文白邦克克乒乓破卡的邦克克奥维耶邦克库根邦库根维的比根的乒乓破费斯的邦克克放大邦克大口恨的邦克克阿斯的做大灯也很做大灯是到八灯子做大灯做大做大灯拜登阿登拉本书本沃的拉本书本基本费用安排好本拉本是这本被子刚子拉本基本没等会不成考本造死动你等是累等是老板也慢慢的推掉了个梯咱的等梯你看不推掉推掉了个梯推掉干什么都够吃的时候不了嘛干什么都够吃的时候两心都过了的时候不等的心都过了的时候不等的Gas me glossy for Ganesa Pata Chang Jung Pizza! 好， 怎么样？ 我给大伙翻译一下， 解释一下。 他刚才说的是，哎，谢谢。 德国人太废话了， 说这么一大串我也听不懂。 我这专门跟德国人请教过。 哎，听着倒是好听。 人讲究这小声音呢。 是吗？嘿。吃什么脏东西了？这是。 那你甭管。 嗯、啊，不错不错， 来吧， 与时俱进 是， 再来一个， 再给大家展示一个， 再展示一个，哎，展一个其他语言的啊，咱们那个叙利亚语，老挝，伊拉克， 是你是 缅甸，你不都能来吗？ 我这会一德语就不傻了， 会一德语绕口令就说我会外语绕外语多了， 那你这来不了啊？ 谁告诉你的？ 行吗？ 擅长的就是外语啊，张嘴就来，什么什么。西班牙语绕口令听过吗？ 西班牙话， 西班牙不就讲究西班牙风情吗？ 奔放。 哎，这个西班牙的斗牛舞， 我听听。 哎，这西班牙的绕口令一说出来都这样的。 什么样？ 哎，阿里个蹦蹦蹦蹦蹦没，蹦蹦蹦蹦蹦不啦，阿里个蛋巴干巴塞蛋巴，干巴蛋巴塞干不啦，哎。 怎么的？什么味儿啊？你这是？ 西班牙的风情吧？ 是是是，是够味儿的啊、嗯。哎，咱换一个，换一个。 泰语绕口令听过吗？ 啊，我倒是听说您擅长泰国话 啊。嗯，快来困困快，快快来困困白。普兰丸当普兰米当普兰米当普兰丸。嗯。怎么样？ 啊，这是给唐老鸭配过音啊。 日语绕口令听过吗？ 哟， 多么。乌鸦乌鸦呀乌鸦，努乌鸦嘎，一木呀努乌鸦嘎， 苏嘎。 懂吗？你就苏嘎， 苏嘎。我应该说你八嘎。 这可没有，这么说话有点不礼貌。 怎么着，会这几句简单的绕口令就叫会外语绕口令了？ 哎，这好几个国家了， 那也没什么难度。 不是你让 我看出来了啊、哎！你要是真会外语绕口令，我现场说一中文绕口令，你当时给我翻译成外语的，行吗？ 同声传译啊！嘿，打手背上了，宝贝儿。 嘿， 啊， 瞧瞧， 随便说一个中文绕口令，嗯，我给你翻译成英文的。 哎， 可是英文的在座有不懂英文的，没关系， 怎么着？ 翻译出来让您就觉得呀，活灵活现哦，哎，而且是比您那还绕嘴，呵，听得清楚还听得明白 啊，就这么大能耐。 对了， 那听我这个， 哎，你来 说说扁担长。说扁担长啊，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这不吃饱撑的吗？ 你拿一扁的，你绑什么板凳啊？你坐沙发呀？ 不，沙发好翻译啊，不用，就板凳。给我翻这绕口令，英语 就是这段， 对， 这难不住我。不过呀， 怎么着， 这段太长了，大伙儿的印象都说一大堆，咱们得一句一句的翻译， 一句一句、 哎、掰开了揉碎了，让各位听得清楚，听得明白。 那你听我这第一句， 您这第一句是？ 第一句是扁担长， 扁担长。 嗯， 英国没有扁担。 不是，那这怎么着？ 我建议啊，可以直译过来， 哦、 就是。扛在肩膀头上的木棍 哦，用英语 ，a shoulder pole， 啊，长 ，long， 扁担长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呵，瞧着点儿， 哎， 啊，接着来啊， 第二句， 板凳宽， 板凳宽， 哎， 英国也没有板凳嘛，是不是？ 啊，英国人什么都没见过， 那就是直译过来就是没有靠背的椅子， 啊，用英语 ，a stool， 宽。 Wide， 板凳宽。 A stool is wide。 学点英语容易吗？啊，这头一句 啊， 扁担长，板凳宽。 那就是， 嗯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啊， 这是我得罚着您点。啊，接着来， 哎， 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 板凳没有扁担长。 对， 谁长啊？ 扁担长 是啊，说了呀， 啊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那扁担没有板凳宽， 谁宽呀？ 板凳宽。 A stool is wide。 哦，那您这头两句连一块就是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我怎么听这玩意儿都一样？ 接着往下来、 哎、这个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 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 啊， 就是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哎，想把自己绑上。 对了， 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板凳他不愿意 啊， 他心里不高兴， 是 他不乐意，他板凳他一不高兴，他就说 no。 板凳都说话了， 这绕口令有意思了。 连接的怎么说呀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but the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but the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都知道。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but the stool refused and 板凳说 no， 太会了吧。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张继二位合说的相声《羊绕口令》。这周啊，每天为您安排年轻人的新段子，还要为您安排经典的相声录音。10点开始，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原作者是相声作家何池先生。像天津的马三立、北京的刘宝瑞都表演了这个作品，留下了不同的版本。马三立对于这个段子非常的钟爱，二度加工，加入了很多马氏相声的幽默元素。好，下面就请您欣赏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10点开始。 您来了 啊，来了， 好吗？ 啊，您好， 请坐吧。 哎， 请坐，请坐 啊，坐台上， 坐下吧。 嗯，别坐，坐不了。 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是， 王凤山， 哎， 老艺人， 熟， 老艺人。 嘿嘿， 老资格 啊，不敢当。 艺术老练 啊， 啊，老师傅嘛。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客气， 我这是抱着当学员的态度， 哎，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嗯， 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您别捧我，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嗯，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对， 会就是会吗？ 嗯，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对，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

安氏卤鸡蛋。 我们家男的多。 公婆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熏出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十点钟开始，刚刚开了个头。这个段子的原作者是著名的曲艺作家何池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文化局艺术处的处长。何池和马三立之间的这个合作呀，有好几段名作。您比如说最早的买猴啊，1953年是马三立先生和他当时的搭档张庆森先生合作演出的，哎，推出之后呢轰动全国。后来还有很多像开会迷啊、十点钟开始啊，都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讽刺型相声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十点钟开始原名叫晚七点开始，马三立对于何池先生的原作进行了二度加工，很多语言呢更有个性啊，更有创造性。据说呢，当时在工人剧场首演的时候，何池先生非常满意的对马三立先生说：“你的这个改动啊，很有必要，提升了这个作品的表现力。”那么进入新时期之后，他们还合作了《似曾相识的人》，也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好，说了这么多，还是继续来听十点钟开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 你看看， 我看什么？ 来，这是个现代化吗？ 是现代化， 对不对？哎，啊，哎，提前早日实现是个现代化吗？对吗？对吗？ 对。 嘿，还问我？你还，我能不知道吗？这几样，你算算。 第二 啊， 第二， 第二呢？ 嗯， 大搞卫生。 哎 哎，卫搞卫生嘛，我们主要的，我们健康吗？我们人民都健康吗？我们搞四化吗？大搞卫生吗？ 第三， 第三呢？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提倡晚婚。 第四， 第四是评奖，8块的、10块的、12块的。第五呢，加班费改3毛，夜点费改3毛了。 得了吧你！ 第五啊， 别再瞎说了。根本你就没看报，你也订份报纸看看。 我他妈订报，我就什么叫订报 啊？ 我买呀，我换会儿，换会儿，我买呀， 买。 嗯， 有卖零报的吗？ 我买零报的吗？我买，我愿意买多少买多少，我一斤一斤的买，我多买。 一斤一斤的买，哪买的报纸啊？ 就收废品那儿。 废品呐， 他给的多， 给的多管什么用、啊？ 多分量足，嗯， 分量足，那都是去年的吧？还看呐？嘴里的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刚才这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要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你思想深处还没彻底肃清。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吧你。 对，说的对，我接受您对我的批评。好，